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 法庭有终，兵不厌诈，是讲啲贩毒嘅案件。究竟呢，如果贩毒嘅时候呢，以乜嘢去入罪，以乜嘢嘅观点，以乜嘢做一个准则。今日呢，我讲一单案，好短，但係呢应该值得大家听一下。今次嘅女被告叫 D， 佢本身係广州人，认识咗两个马来西亚籍嘅男人，分别化名为大卫同埋一 K。他們是做崔嶺貿易的，成日在廣州，廣州十三行大家出名啦，買啲散貨，咁我哋會請一啲人幫佢哋將啲貨寄去海外嘅客户。慢慢做慢慢做，後尾 D 同大衛發展咗戀情。大衛向 D 透露一 K 係佢親兄弟，其後 D 繼續幫大衛運送貨物去海外。另外 D 先后四次咁亲自为大卫一 K 带货，系啊样板，经过香港国际机场转飞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曾经俾海关检查行李，经检查后发觉乜嘢事都冇，亦都冇触犯任何法例。好可惜 ，D 同大卫嘅恋情随住大卫翻返马来西亚生活就疏远啦。直至有一次 D 同友人在广州逛街，刚刚好遇到一 K， D 向他打探大卫究竟现在在马来西亚究竟怎样，为什么大卫还不回来广州的。这个时候一 K 说，其实我不是大卫的亲兄弟，我们只是同一个乡下，而且大卫已经结了婚了，还有仔女。 D突然间晴天霹雳，原来自己的男朋友是有妇之夫，心情极度低落。之后一 K 向 D 展开热烈的追求， D 最终接受了。这个被告形容在爱情方面不至于百分百地信任对方，不过仍会选择相信他。在2015年10月，一 K 叫 D一起回马来西亚生活，你跟我走啦。但啱啱好中国国庆连续九天假期， D 攞唔到签证，所以就将个行程压后咗。之后身处马来西亚嘅一 K 要求 D 帮佢将啲货品嘅样板带嚟马来西亚， D 好爽快咁答应咗。一 K 就将佢嘅钱汇到广州嘅朋友嘅银行户口，并且帮 D 支付马来西亚机票、酒店所有的费用，直至出发前一日，一 K 的朋友先至同阿 D 交收机票同埋货品样板。D 话自己并唔认识一 K 的朋友，由于嗰个朋友系一名黑人，两个人要用简单嘅英文沟通。见面之后，呢个朋友打开咗个较大嘅布做嘅行李箱，将样板放入行李里面，当中包括四对鞋，是细路仔的童鞋，四个紫色的背囊。 D 话自己内心不是很相信黑人，但是又害怕这些样板是冒牌货或者违禁品，所以都弱略地检查一下样板，但是检查的时候没有发觉有任何的异状。第二日D 开始行程，他先坐飞机来到香港国际机场，准备转机前往吉隆坡。途中 D 在机场海关人员截停的时候要求检查行李，打开行李之后，海关人员发现四个背囊里面有针线缝纫的暗格，割开了之后分别 找到四袋铺平以胶袋包装的晶状物体，很快速地检验之后证实为冰毒，海关马上拘捕了 D。 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 D 被控贩卖贩运危险药品罪，经政府化验师化验后，冰毒总重量为1983克，冰毒的纯重量为1934克。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 D 在庭上作供的时候显得一面无奈，认为自己被男朋友一 K 所利用，讲到这里就喊起上来。 D 称被监押后关押后亦都再没有一 K 的音讯，他深知是被一 K 和黑人所陷害。而控方的论点就是 D 知道他所运的是毒品，辩方争论当然是被告人绝不知情。案件重要之处是法官总结引导陪审团，法官说控方举证程度是要令陪审员肯定被告人有干犯该罪行，才可以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陪审员不肯定的话，被告人干犯这一类型的罪案，即是控方举证未达至举证的标准，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便要判被告人罪名不成立。另外，由于香港行使普通法，在被告人被定罪前他们是无罪的，这个是无罪推定。控方需要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不是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对于被告人被关押的时候，陪审员亦都不应该被被告人的不良印象，因为被告原居地并不是香港。另外，会案情的严重性而作出目前的安排，陪审员一定要根据庭上的证供、证据、控辩双方同意的事实和被告和海关的录影会面这么多的因素的案件作出裁决。另外，证人的作供范围，陪审员可以选择相信哪些是证供，哪些不是证供，亦都可以选择接纳部分的证供。法官说记忆会随时间的流逝忘记的，证人可能记不起有些部分的事实和之前，这个是不足为奇。有些人教育水平和表达能力较低，但不等于这个人在这里讲大话。相反，有些人雄辩滔滔，能言善辩，亦不等于那些人是讲的就是真相。另外，若果证人身份是纪律部队成员的话，陪审员都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应该认为他们的证供比较可信，要将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最重要的是，本案依赖什么的元素才能够令到被告入罪。贩运危险药品犯罪元素有四点。第一，被告人管有该项物件，管有定义是物件实际保管的人，并在这个人的控制中，而这个人意图控制及保管该物件。但注意，管有不等于拥有。在本案中，被告人一直拖住装有冰毒的行李箱，所以此点成立。第二，若果认为被告人管有该物件，可继续考虑下低这些元素。被告人是肯定知道行李箱的背囊里面是藏有四包的东西的，注意是东西即是物件。陪审员如果不肯定被告是不是知道该四包物件存在的话，不能裁定被告有罪。第三，若果陪审员认为被告对四包的物件是知情的话，便要考虑以下的元素。被告知不知道这四包东西是不是毒品，不一定需要知道是冰毒，任何一种毒品都可以。但如果陪审员不肯定被告知道那四包是毒品的话，又或者被告只是知道是违禁品，例如冒牌货，但并品并不是毒品的话，就要裁定被告无罪。第四，陪审员认为该被告是知道这四包是毒品， 就要考虑最后一个元素，目的是究竟是不是作为泛民用途。本案控辩双方同意事实的指出，从被告行李搜出的冰毒约两公斤，市值58万，无可置疑是爱来泛民用途，所以定罪的元素需同时符合第一至第三点，陪审员就可以裁定被告有罪。经过陪审员相遇了6个钟头之后，比数交着是4-3，未能达成有效裁决，并认为法官再给时间商讨都不会达成共识，于是法官下令解散陪审团，案件需要排期重审，直到2018年7月，案件在高等法院再度开审，经审讯后，两男五女陪审团退庭相遇了2个多钟头，一致裁定被告 D 贩运危险药物罪名不成立。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